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当中我们至少该有一次吧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，不求有结果，不求同行，不求曾经拥有，甚至不求对方一定要爱自己，只求在最美好的年华当中遇到那个让我们心动的人。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，遇见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，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，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好像都会有福分遇到一个懂爱的人，就是这样的不公平，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，然后分开，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的懂了，懂爱的人呢又不敢再爱了。生活把我们训练的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独立，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和事啊保持一颗笑着哭的心态，说没关系啊，没所谓啊，有我在。可是我们也希望有一个人对自己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心疼你，有我在。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，在你身边。 只和愿两个字都有一颗心，当心和心靠近，城市的脉搏更强劲。人人家人人变成了众人，汇聚众人的力量，就能打开时代的大门。世界在你的眼前，梦想用汗水来实现，坚定的信念，未来就能看得见。我们在你的身边，每一次超越了极限，每一个感动的画面都是壮观的盛典。只和愿两个字心，当心和心靠近，城市的脉搏更强劲。在城市生活，对生活诚实，一起勇敢坚持，让回忆成为骄傲的事。世界在你的眼前，梦想用汗水来实现，坚定的信念，未来就能看得见。

岁不能收回一生能回味。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，上帝会给我们做减法，拿掉我们的一些朋友，拿掉我们的一些梦想。有些人跟我们分道扬镳，我们或许也会有着彼此的联系方式，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。有些人或许已经跟你见过最后一面了，只是你还没有发觉。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，珍惜眼前。 窗外连山雷鸣，映衬着复杂的心情，直到天亮后你就会离我而去。不用顾念旧情，我也不会在深夜想你，就当我们六年前并没有相遇。闪电划过夜空，照亮着城市，像一个母体，人们你追我赶的都在找寻，找寻一双可以和自己碰撞的眼睛，游来游去的得到然后失去。我会很快换上新的面具，加入人群，去做和你没做过的事情。你收拾好你的行李，我也会收起我的回忆。一个人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天空会慢慢放晴，你带着你的浪漫去旅行，我希望那路途中会有你想要的。雨水冲洗了整座城市，像第一次摘下面具，我听到你在和现实窃窃私语。你说你想要的不是房子，而是个心安，我却只能给你偶尔的早餐。你说我想要的也不是你能给我的，是我太在意这段路程。你说生活是一本厚厚的空白画册，要用伤痛和欢乐填满每个角落。你会换上新的衣衫，走进人群，去看和我没看过的风景。 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距我太远，可不可以坐更近？但你注定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，问你有否想起你，我是那样成为情人。但换来连场沉默如像，总觉得我不再吸引。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鬓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。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前面传闻，而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。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前手，最吻勉强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三逼近。 苏永康演唱的《越吻越伤心》，因为感情一旦付出就覆水难收，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不要去过分的投入，他们总会戴着面具，好像非常冷酷的样子啊。其实因为没有正面解决问题的一种勇气，那么很有可能你永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很多事情忍着忍着就会变得模糊的，明明不是误会也变成了误会。所以不要以为那些问题会在忍耐的时间当中被化解，它只会在日积月累当中爆发，给你一个承受不了的结果。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小琥，不承认还有伤。承认自己的弱小和卑微，当有一天我们能自然微笑着面对这些的时候，我们一定可以释然而且无悔。 好酒一三盏，声还在回荡，感情的灭亡多半狰狞的模样，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，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，选深情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，幸福才会到达。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，管多爱我也偷溜刀枪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能摇晃现场。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，太悲观所以就 窗外眼睛会迷茫，一颗心要怎样翻滚啊，面对生命才能变豁达，爱就勇敢伟大，真到哪怕有些傻，不爱也能放下，不承认 在柔弱的生命。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